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灵山儿童福利院建于20年前，地处本市中的一个小县，再加上福利院领导贪媚，特色自始如一，一字为穷。直到10年前的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灾发生前，谁也不知道这家福利院的名字。起因是员工在杂物库里撕拉电线，半夜电线被老鼠咬噬，直至起火，等到发现时，火势已是彻底控制不住。值班老师从梦中惊醒，慌不择路下自行逃离，只来得及扯起嗓子喊了一声快跑。有70多个孩子闻声逃出了火场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惊吓和受伤。但在老师喊起来时，一间宿舍已被火势波及，铁门锁芯被高温融化，铁门变形，根本无法打开。而为了避免孩子们半夜偷偷出去玩，室内没有通向走廊的窗户，唯二的两扇窗户还被冰冷的保险窗牢牢自外封死。20余名孩子从三楼的铁窗朝外挥动着小手，惨痛地哭叫不止，但也渐渐止住了声音，活活被烧死呛死。等到消防与警察前来调查时，才悲愤地发现这家福利院只配备了2台灭火器，因为灭火装置常年不检修，开关都锈蚀了。自那之后，所有福利院涉事人员被拘走，事情轰轰烈烈地登了几天报，随即便和福利院废墟一起被淹没在了丛生的蒿草之间。作为第9个事件，这次的难度必然不低，只是这个所谓的好好相处概念太过宽泛，谁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。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分享出去后，甘玉没再多逗留，彬彬有礼的一鞠躬转身离去。二人说了会儿话，就到了吃饭时间。池小池将工作交接给另一名护士，正要和袁本善并肩离开，无意中他余光一瞥，发现甘玉带来的那把伞竟就靠放在护士台外。这体贴的潜台词让池小池微有些怔忡。袁本善也发现了那把伞，他脸色一冷，但旋即便展言道： 我来得太急，也没有带伞，咱们也别淋着，就用这把伞吧。 5分钟后，甘玉办公室里，他靠在郑明的窗玻璃边，俯首看着打着他的伞并肩而行的池小池与袁本善，扶窗做了2个深呼吸。我若气死谁如意，况且伤神又费力。1个月后，甘玉、甘棠、袁本善与池小池驱车前往福利院。这1个月来，池小池一直有意与甘玉保持距离，如今见到甘棠才略略放松了一些，拉着他说了一些医院里的笑话。甘棠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，话少却总能准确地接上池小池的梗，还时不时地抿着嘴笑，很是秀气温婉。池小池看着举手投足都女人味十足的甘棠，曾有一个瞬间冒出一个荒唐的想法， 这该不会是刘老师？ 但他很快推翻了自己的想法，认为自己实在是太低估061作为系统的底线了。福利院的地点在县郊以外，数年来地皮价格翻倍，一片焦土已被翻作县内有钱人的专属小别墅区，一点都看不出昔日被摧毁的模样。池小池他们正琢磨着从哪里翻进去，就看到1女2男迎面而来，和他们一样鬼鬼祟祟地打探着入口。确认过眼神，双方彼此 都心领神会。任务具体开始时间是在夜晚九点，他们先去外面吃了一个炸酱面，并且交流了一下已知讯息。对面的两男一女都很年轻，大学生模样，其中唯一的女孩性格挺活泼的，笑起来又软又甜，叫柳成英。其中一个留刘海的男孩田广斌是她男朋友，从高中一路谈过来的，因为常年打篮球，体魄健壮得很。另一个人性情则明显偏于冷淡，纤瘦高挑，戴着副眼镜，连句自我介绍也懒得做。直到听柳成英叫他秦岭，才晓得他的名字。这次池小池没有装瞎，只是戴了美瞳掩盖瞳色。他主动把己方知道的讯息交出，两相核对下发现并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内容，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。8:50，白雾渐浓，他们趁机躲过巡视的保安，翻入围墙。10分钟后，雾气骤散，一道白光破空射入，刺得人眼皮生疼。池小池还未睁开眼睛，入耳的便是一片孩童喧闹声。阳光明媚的草地上，20多个五六岁的孩子正在跟着音乐做操，伸胳膊伸腿的很是快活。孩子们个个粉嫩可爱，瞧不出有什么异常。七人面面相觑，甘玉轻轻把手递到池小池手边，方便他害怕时可以抓上来。原本善则将目光投向池小池，以目光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池小池摇头，用宋纯阳的阴阳眼看去，这些小孩也只是小孩模样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。恰在这时，一个梳羊角辫的小女孩一扭头，看见池小池眼睛一亮，径直飞奔而来，牵住她的衣角。 老师，带我们跳操吗？没有你带，我们不会跳。 池小池一个哆嗦，本能的想伸手去捞住点什么，就被一只温暖的手接入掌心，轻轻地握了一握。不知为何，只这一握，竟真的让他踏实了下来。看来，他们这次的角色是老师了。池小池本来就是一个脑子灵光的，开口便应承了下来。 好啊。 他抽出手，落落大方走到孩子方阵跟前，把运动服外套一脱，就是一顿瞎乱舞。底下的孩子们笑成一团，几个实心眼的在底下严肃又着急的指点。 不对不对，老师你跳错了。 但已经有几个性格顽皮的开始跟着池小池一起乱蹦的。池小池背对着这群孩子对西楼道， 我觉得，哼，我现在像是在坟头蹦迪。 我觉得你还是闭嘴吧。 阿童，你真的好凶啊。 我觉得我还有进步空间。 于是在接下来的3分钟，池小池都在认真怀念他的六老师。跳完间操，孩子们三三两两散了开来，他们似乎都有各自喜爱的对象。柳成英被4个小孩缠着要吃的，说肚子饿了。秦岭被3个男孩子带去了活动室，说要玩拼图。与他同去的原本善则是被要求去修弄坏了的娃娃。几个孩子闹着要田广斌陪他们打篮球。围着甘玉甘棠的孩子数量最多，要他们念故事。刚才的羊角辫小女孩，一个波波头女孩和一个看上去就皮得很的寸头毛小子找上了池小池。池小池猜想，现在是他们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既然要好好相处，那当然要顺着他们才好。所以他俯下身，态度良好地说， 你们想要我陪着你们做什么呀？ 毛头小子大喊道， 要老师教我们唱歌。 一旁的甘玉甘棠无语，活着不好吗？不，安息不好吗？池小池却来了兴致，说， 有眼光，老师现在就给你们唱一首歌，你们想听什么？先点点看，不过老师可不一定会唱哦。 池小池这一通话绕得这些孩子直发愣，其中一个迷迷糊糊地哦了一声。 哦，那老师 你教什么我们学什么。 接下来西楼便是一脸绝望地看着池小池撸起袖子，信心满满地教这群鬼童唱大悲咒，并忽悠他们说这能够净化心灵。放什么厥词啊，别人家的大悲咒和你的大悲咒是一个版本吗？果不其然，他刚刚开枪就把那几个小崽子镇住了。三个小脑瓜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看来已经对哥这一存在本身产生了怀疑。哼，还是毛头小子率先叫嚷了起来。 老师，你唱歌太难听了。 池小池镇定道。 那是你们没有品味，还从没有人说过我唱歌唱的难听。 你唱歌唱的难听。 池小池厚颜无耻地给自己挽尊。 曾经啊，可是有一个哥哥夸我唱歌特别好听的，是你们没听过好歌。 西楼突然有点期望这几个熊孩子站起来挠池小池一顿，可惜呀，毛头小子很快对池小池丧失了兴趣。波波头女孩也怯生生地拉拉羊角辫的裙角，向甘玉和甘棠方向示意，暗示那里可能更有意思一点。哼，结果池小池的音乐小讲堂不到三分钟就成功下课了。甘玉那边的童话故事课迎来了四个新听众，